子的尾巴。兔子的尾巴原来是很长很长的，可后来又怎么变成很短很短了呢？原来，这儿还有个故事里。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两只兔子在小河边玩，它们看到河对面有一片绿油油的青草，想过河去吃个痛快。可是，兔子不会游泳，这可怎么办？忽然，河里扑通一声，一只老鳖游到水面上来。兔子眼珠滴溜溜的一转，就有了主意。他们跟老鳖说：“鳖大妈，听说在这条河里，你的孩子很多很多，是吗？”老鳖听了很高兴，说：“是啊，在这条河里，我的孩子数也数不清。要是把他们排成队，在这河面上可架两座桥呢。” 一只兔子说：“你的孩子有那么多吗？我们不信，怕没有我们的孩子多吧。” 老鳖说：“你们的孩子有多少？我怎么没有见到过呀？” 另一只兔子说：“我们的孩子要是都到河边来，怕还挤不下呢。” 老鳖说：“你们在吹牛吧，谁见到过那么多兔子啊？” 一只兔子说：“不信咱们比一比，看谁的孩子多。” 老鳖说：“怎么个比法呢？” 另一只兔子说：“你先把孩子都叫来，浮在水面上，从河这边到河那边排成两行，我们俩从这边数过去，数完了也把孩子都叫来，在河边上排成队，让你来数。” 老鳖说：“好。” 说着，老鳖就钻下水去，把孩子都叫了来，浮在水上，整整齐齐地排成两行，从河这边一直排到河那边，真像在河面上架起了两座桥。两只兔子扑的一跳，跳到靠岸边的小鳖背上，再一跳，跳到第二只小鳖背上。就这么一边跳一边数：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数着数着就数到对岸了。两只兔子得意极了，一面跳上岸一面说：“哈哈，我们没有孩子呀，老鳖上了我们的当了。”他们高兴得太早了，他们跳上了岸，两条长长的尾巴还拖在河水里。岸边的两只鳖发现上了当，就伸出嘴去使劲地一咬，把两条尾巴给咬住了。两只兔子着了慌，他们使劲一拉，尾巴就挣断了，只留下短短的一截。后来他们也生了很多很多孩子，可是兔子兔孙也和他们的祖先一样，只有短短的一截尾巴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